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41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终于来了个正常人。结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忙里忙外，舅舅跟舅妈一起来了，潘季跟潘香香因为还在上班上学，没有陪同一起来，要到婚礼前一天。11点两人到达京城机场，来机场接两人的是陆兆颖，看到陆兆颖直接扬手： 舅舅舅妈。 小陆啊，都说不用来接了，你们这么忙。 舅舅两人走过去： 您二位第一次来京城，怎么能不接？ 陆兆颖接过舅舅手中的箱子，一边笑着解释了一句： 啊，明月今天公司有事情来不了。 三个人一边说着一边朝停车场走去，车已经不是上次的车了，而是一辆黑色的车，车标志舅舅舅妈不研究这个认不出来，只知道这辆车看上去也很贵。 哎，先去我家吧。 陆兆颖拿了车钥匙开门，让两位先上车。两人结婚在即，就算陆兆颖不说，他们也打算明天去拜访陆家，细谈结婚的具体事宜，并看看潘明月未来的婆婆跟公公如何。主要还是陆兆颖这一看就不是什么普通人。陆兆颖的车慢慢地往人海里开，路上有一点堵车，接近12点的时候才慢慢地驶入一个特殊道路。这里不是他们见过的小区，路过的地方错落地散着别墅。两人实际上在陆兆颖来潘家的时候就知道陆兆颖家不一般，所以并不惊讶。2分钟后看到了大门处的哨兵，舅妈被吓了一跳，赶紧看了舅舅一眼。舅舅虽然也被吓到了，但他比舅妈要镇定，拍拍他的手让他不要紧张，实际上自己的手也有些抖。终于到达陆家，远远的就看到陆妈妈带着管家在大门口等着。看到陆兆颖的车开过来，他眼前一亮，管家帮忙开了后车门。 明月舅舅舅妈快进来。 陆妈妈穿着深色的旗袍，脸上画着淡妆，气质跟气势都不俗，脸上的笑容和煦到不行，语气十分热情。 午饭已经好了。 舅舅舅妈一开始来的路上就想着陆家父母会不会难相处，看到陆妈妈这么热情，心瞬间放下了一半。跟着陆妈妈进去，看到陆家还挺豪华的庄园，放下一半的心又有点纠结。 两位是明月的至亲，千万不要拘束。 陆妈妈擅长交际，她三言两语就让两人精神缓下来。看陆妈妈这样的态度，应该是对明月相当的满意，没有看不起他们一家，也不是豪门恶婆婆，舅妈的心瞬间放下来。她带了一些家里的特产给陆家，还有一部分补品都是按照潘记的嘱咐买的。 宴请方面我已经跟明月确定了，这次婚礼全部流程交给婚庆就行。 陆妈妈安抚着舅妈： 我们都不用太过操心。 本来陆妈妈也想操心的，只是陆兆颖说一半交给了程金他们管理，陆家人就没有管了，就负责接待客人。不过对着舅舅舅妈，陆妈妈没敢说交给其他人管了，怕两位觉得他们敷衍。在陆家吃完饭，陆妈妈跟陆兆颖本来想留两人在陆家住下的，不过两人拒绝了，陆兆颖只好送他们去潘明月跟宋丽婷住的地方。临近婚礼，陆兆颖还有其他事情要忙，在潘明月家陪了两人一会儿就匆匆离去了。等他走后，一直绷着的舅妈终于缓过来： 他跟舅舅两人相视一眼。 我本来以为有金家的添装应该还能过得去， 可看看陆家，两人觉得还是差得太远了。 小陆爸爸是个军官吧？ 舅妈想起中午看到的哨兵跟警卫，悠悠开口。舅舅颔首，他坐到沙发上也有些缓不过神来。 明月是怎么找到小陆的？ 两人担忧着彩礼的事。下午五点，潘明月终于回来了。 舅舅舅妈。 潘明月在门口换鞋。 晚上我们出去吃吧，等会儿带你们逛一下金大，你们不是一直想看？ 不用这么麻烦，你忙你的就行。 舅舅起身。 你舅妈呀，刚刚看了冰箱，晚上她随便做点吃的。 两人担心潘明月的彩礼，但也没有表现出来。舅妈在厨房忙活着煮饭。潘明月想了想，也就没有阻止舅妈，她进去帮忙。 那我们吃完再去逛，金大就在我们隔壁那条街道，走几分钟就到了。你们来也不用忙其他的事情，这两天我带你们到处逛逛。 他琢磨着，如果没时间就让林思恩他们帮忙带一下。正说着，门铃响了。在大厅无所事事的舅舅就去开了门。门外是一个中年男人，舅舅一愣。 先生，您找谁呀？ 潘小姐。 那人非常礼貌地回道。厨房里的潘明月已经出来了，他用纸擦了擦手，一看，问道： 周管家，你怎么来了？ 我奉老爷之命，来给您送点东西。 这是周校长的管家，他笑眯眯地让身后的人把大箱子搬进来。送完东西后，周管家就走了。 这人是谁啊？来给你添装。 舅妈把菜端出来，看了一下地上摆着的箱子，诧异地问道。潘明月想了想。 我学校的一个校长，对我很好。 你这个校长啊，真好。 舅舅颔首，有些欣慰道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看到潘明月打开了箱子。里面是一箱子的珠宝，舅舅当场愣住了。舅舅舅妈不知道怀着怎样的心情吃完饭，又有人来敲门。 刚从我兄弟那儿回来。 这是扎龙，他笑眯眯地跟舅舅打了个招呼，然后直接扔了一把钥匙给潘明月。 车在车库，我还得去一趟秦家，先走了啊，过两天再聊。 他没给潘明月说句话的机会。舅舅舅妈就看着潘明月手里的车钥匙问， 这是 我老师送的车吧？ 潘明月也不确定，舅妈也愣住了，两人没有反应过来，又有人敲门了。 明月。 为首的是秦修成的经纪人，看到潘明月他笑了一下。 这是秦影帝跟影帝夫人给你的。 说着他挥了挥手，后面的五个人人手一个箱子，把东西搬到大厅里。 就不打扰三位了。 经纪人依旧很温和地离开。 明月，这…… 舅舅舅妈看着满地的箱子有些发愣，潘明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过找理由解释了一句。刚解释到一半，门又响了，这回他是自己开的门。门外正是楼月，后面还跟着青灵。 潘小姐，老大是来给您送东西的。 青灵笑着把手中古朴的盒子递给潘明月。 我还有事。 楼月本人一向话不多，也就同秦冉他们话多一点，只朝舅舅舅妈稍微点头，就又带着青灵离开了，干净利落。娄月走后，舅舅舅妈看着潘明月手中的盒子，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都看到对方似乎是松了一口气。 终于来了个正常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